年至今已经录得14宗麻疹个案，除了2宗是婴儿，其余大部分年龄在30岁左右。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为广东北部和东部带来显著较凉的天气，预料那个冷锋会在今晚横过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3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866.7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59.8，跌3.2；中国平安86蚊，啱啱转咗系85.95，跌1.15；合果实业38.55，升6.5；中移动81.3，跌0.8。吉利汽车15.26升8.4，建设银行6.92跌3仙，盈富基金29.35跌5仙，美团点评49.2升3毫，瑞星科技46.75升1.85，长和84.55升2.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17，瑞士法郎7.909，澳元5.579，加元5.876，新西兰元5.411，欧元8.9355。每百日元兑港元7.0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2,26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2.15美元，卖出1,31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坏车先啦。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挤塞。而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西行到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啦快线，因为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交通系挤塞。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较早前喺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车多。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的支路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塘的鲤鱼门道因为有爆水管，现在鲤鱼门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对开一段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的12月31日就截止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是骗骗骗，骗徒的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梗系即刻报警啦！ 啲听众咧好鬼马嘅，即系除咗琴晚咧就不断咁样，即系琴日啦，由我哋晏昼开始播呢个卡通片主题曲咧，就帮我哋洗版啦，提供咗好多我哋未必知嘅嘢之外咧，佢啲回应都几好笑嘅。譬如有一个听众就话听完阿郑老师个解答之后咧，佢答咗个咩题目啊？ 首先简单即系提多次先。咁啊，郑老师就话咧，以前啊海水公园嘅嗰个门票咧，系可以喺马会嗰度投注站嗰度系可以买到嘅，就唔一定喺系啦，唔一定喺公园嗰度先买嘅。咁然后有个听众啊，啊，等我揾翻佢出先。阿Gary 啊， 系 唔怪得我老豆 夜 以前夜马就带我去公园啦。 啊，呢个真系， 但以前去 笑咗系啦。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咧，其实系由于啊，系有亲戚嚟咧， 系 先至可以去啊，即系内地有亲戚嚟，咁然后就一定要带佢去山顶食饭，咁然后又去唔知边度，咁其中一日咧就一定系去海水公园嘅，咁之后咧就会带埋啲细路仔去，咁所以由细到大可能就系去过一两次咧，就系内地有亲戚嚟先至有机会去嘅啫。 哦，系咪啊？ 如果唔系都冇机会 去。都系嘅，以前嗱，以前又冇嗰啲咩。咩 EPass 啊？ 唔知买几多张有优惠啊？以前咧即系几年先去一次嘅咋，因为你入一入去食一鸡髀有几廿蚊，咁你一家人使几嚿水，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咧，其实都系一个高消费，同埋咧系一个即系你要，譬如考得好啊。或者唔知你做咗啲咩啱嘅事，赢咗咩比赛，阿妈先会送你噶嘛。 随时你要救咗全村人先至有机会考试一百分系唔会俾你去嘅， 系啦，冇错。 同埋咧，即系 好劳师动众噶嘛。 老人家咧系会带定啲嘢食入去嘅， 系啦，系佢个带咧系偷偷地噶， 系啦系啦。咁唔知有啲罐头粟米汤啊， 系啦，唔估吹唔估系啊， 塞两只鸡蛋入去啊， 系啦。咁啊，另外咧有啲听众咧就嗱，琴日我哋轻轻咧带出咗一个题目嘅，就系讲咧究竟啊第一代嗰啲合睇机械人啊，系乜嘢咧？咁有好多人就话，有啲人就话系三一万能侠，有人话嗱，唔系我哋讲噶，有人话系三一万能侠，有人话咧系有可能系高迪安，系啦，高迪安都好似系飞入去个人嗰度噶，又系即系我记得系噶吓。咁啊，究竟边一套先咧？咁啊唔知啦吓。咁啊，多谢各位听众提供啦。咁啊，至于我哋琴日啊，就已经系事先张扬，我哋今日仲有一飞未播嘅，一个你介绍啦， 系。呢、这、一个主题曲 系 我最喜欢啊！寻日着住嗰件衫，特登着翻嚟，就 系 播一啲动画嘅歌啊！就系嚟自《火影忍者》嘅， 哇！ 其实咧，真系要赞一赞，即系当地，即系日本当地搞嘅一啲动画嘅主题曲嘅。佢可能就算有几百话咧，佢卅零集、卅零集就会改一改个主题曲， 系冇错。 而且啲嘢系由头画过噶。所以这个就是他第一集即是第一个系列的时候的主题曲来的。还有很多插曲都很好听的。就连 background music 啊都是很好用的。 系啦，嚟自佢哋第一个系列嘅主题曲啊 ，Rock 叫做 Rock。 火影忍者啊，嗱，真系唔系我嘅年代，有咩咁好睇咧？一哥啊， 你系睇住嗰个即系个主角系成长嗰个感觉，你系觉得好似睇住个仔大 咁严重啊？ 唔系冇咁严重，即系等于我好似陪伴你嘅、陪伴你嘅一个朋友咁样咯。 咁即系等于我哋个年代可能系戴志伟啦，即系细个见到卢比读叔叔开始 踢波，而家去巴塞啦， 唔知啦，而家可能搞波啦就嚟应该系啦。咁啊，火影系咪都有好多嗰啲即系武林嘅招式啊？ 有嘅，佢其中有一招咧叫影分身， 系 咁你知即忍者系有一招系可以唔知一个分几个咁样噶嘛？系啦，咁以前喺即系中学读书嘅时代咧，啲同学仔就好中意扮呢个嘅。咁就有一个人企最前， 系， 然后就影分身，跟住后面咧就摄两个人出嚟嘅， 即系千手观音嗰啲系咪？都系弹得几只手出嚟， 然后就嗰啲咩千年杀啊，就喺嗰度出嚟嘅。 哦，系啊， 系啊，咁啊喺嗰度即系大家就会攞嗰啲招式喺度比拼啊，就系中学嘅时候，就算到中五嘅时候都仲玩紧呢啲嘢嘅。 系咪？喂，嗱，所以年代唔同啦。我哋当年咧个学校啊都有嘅，嗱，我哋有两个系列嘅。即系两大阵营嘅武功比拼嘅，即系嗱，唔系讲金融嗰啲啊。 系 第一个就系嗰啲咩庐山升龙霸， 哦， 即系 圣斗士。 嗱，庐山升龙霸系好多人用嘅，即系有阵时出天马流星拳嘅会。 升龙霸个好用位就系你踎低跳起身。 系啊，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嗱呢个就跳远少少啦。就因为当年咧，我哋嗰个年代就好兴街霸嘅。咁所以咧就出翻嗰啲咧，即系波动拳啊，咩 直接 burger， 系啦系啦，个力乌嗰啲咧，即系个 sonic boom 啊 ，sonic boom 嗰、那个即系个军佬啊，咁同埋咧佢亦都有一招，即系阿 Ken 同埋阿 Ru 系嘛，定阿 Roy 啊， 是但啦， 系大家乱读嘅嗰阵时，咁佢有一招升龙拳噶嘛，咁嗰招嘅升龙拳同埋子龙嘅庐山升龙霸咧。就經常喺我哋學校嘅籃球場嗰度出現嘅， 又或者春係咪春泥啊？係藍色， 佢嗰 個踢腿啊，佢個踢腿係不得了嘅， 但大啲真係好正啊！當然仲有蘇聯佬嘅旋風坐 X 啦， 街霸同拳王係咪 唔同噶？唔同噶，係啊，有機會再講啊！街頭霸王好大件事啊，我哋叫波動拳啊，當年啊，好啦，開咗波先。喂，我真系梦寐以求，屋企有部街机噶，我仲系虽然而家已经好平啦，即系，但我都仲未有嗰个勇气买噶。 系 啊，旧年嘅今日啊，你有冇喺学校啊攞嗰啲火影忍者啊或者系圣斗士嘅武功出嚟比拼啦吓？ 旧年啊或者以前啊，呢啲经典到星爷都攞龟波气功嚟玩啦、 真系讲少啊！ 阿欣啊， 刘伟恒啊， 手下留情。 好啦，咁啊，虽然咧今日两支公啊，我哋继续好多欢乐噶，因为一讲呢啲题目，大家好喜劲噶。咁啊，讲咗今日嘅阵容先，一阵间翻嚟咧就有虎仔阿胡乐言 last 嘅一集访问啦。咁啊，亦都系我哋咧季尾啊尾二嘅一位嘉宾嘅 last 一集访问啦。咁啊，四点钟过后咧，我哋有啲波啊，有啲歌会播下嘅。咁啊，四点半 龟哥气功啊，sorry， 得两个唔好啦啊， 一个。你做啊，不如 冇冇冇， 而家四点钟你做晒佢啦。四点半咧就有我哋嘅信嘅，咁啊，古嘉宾啦，我哋啊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二台版本嘅压轴嘉宾， 哇呢、這个劲啊， 呢个真系劲啊，未出现过喺本节目，从来未出现过，天王巨星 系 由阿妈到应该由三岁至八十岁，香港人咧冇人唔识佢， 系 佢嘅歌系陪伴我哋成长， 同马云咧有间接关系嘅。 是咩？马云 系咪佢啊？唔系定 你有冇搞错？马云咯、 啊，嗰间公司啊， 系咩？ 八八 哦，咁、哦、你钓得嗱个好嘢， 咁易咩？ 佢有一首佢有一首歌啊，就同头先你讲嗰位先生有啲关 系 嘅， 系咪马云啊？ 唔知啊，是但啦吓，总之大家估到就估到啦吓。咁啊，一哥你又估到有几多人咧吓、啊？ 今日 最后一次问你啦， 系啊， 下次都问嘅， 得闲过下过去隔篱答呢条问题啊，净系 系啦。好啦，今日有几多人估到咧？ 今日好意头啦， 系最后一位啦，系嘛？ 齐齐整整啊！咁啊，八八啦，好易估啫，今日 好易估啊！好啦，交俾阿虎仔先啊！ 英雄好汉胸怀大义，五湖七海里合拍多君子。天下男儿傲笑万重浪，各路侠士热胜红日光。手下留情，精心炮制，近代豪侠系列，召集各门各派英雄人马。豪情无限，男儿傲气，今日与你相知未晚。 英雄好汉，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佢又系爸爸，又系艺人，可以做主持，可以唱歌，又可以演。佢咪就系胡仔胡乐言。 你这句子始终并未随意，轻率跟你道出心里话 ，Angelina， 容许这一刻讲一次，我爱你这决心再一扣亦未变，真心真意为你去一个诺言。 睇翻即系阿虎仔嘅 profile 啊，其实佢咧而家都可以话系一位嗱，你差唔多入咗 TVB 都成廿年啦，即系佢都系一位咧好多方面都有经验嘅演员啦、艺人啦。嗱，譬如你可以做到综艺节目啦，你可以做到游戏节目啦，你可以 游戏节目啊一般啦，游戏节目因为我嘅人唔搞笑啊，吓 系咩？人搞笑咩？ 我人 但你嘅人好 sporty， 即系好 energetic 啊嘛吓， 可以咁讲， 正面嘅吓， 但系有一啲搞笑嘅嘢咧系发自内心嘅吓。我如果唔使做嘢嘅人咧，我系好收埋自己嘅、哦，我 系 好静嘅，其实 系 系啊， 我 系 好静嘅，即系呢个唔系话哦，即系你见到公司同事见到大家就假啦，唔系咁嘅意思， 嗯、 而系喺呢行咁多年咧，有一个工作嘅模式。已經慣咗啊！即係可能大家見到我，或者我見到人都希望大家開開心心咁，所以變咗會用咗呢一種溝通方式，都變咗自己 主動 日常生活都係咁樣。但係當我自己翻到屋企嘅時候，即係唔計劃同細路仔啦，自己翻到屋企嘅時候，都會有時係唔係好多出聲嘅。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因為。我又唔搞笑，我啊中意比較自己靜靜的去做一啲嘢，咁所以變咗你話搞笑節目或者遊戲節目，你做唔做到咧？遊戲節目可能得嘅，但搞笑嘅嘢咧，可能我就用好難去 handle 到咯。即係你要引人笑，其實好難嘅，知唔知？ 係 引人笑，即係你引人去開心可能容易，但你引佢笑咧，咁啊真係要有啲功力咯。 因為我感覺阿胡真係一個好穩陣嘅司儀啊，或者主持啊，即係嗱穩陣係 好多蝦啦啫，蝦碌啫。 但係起碼。譬如你剛才說可能外面很多的 client 可能會很錫你，原因就是、你覺得會交給胡仔呢，你會覺得那件事很穩陣的，因為 他一定不會甩碌啊，他不會搞爛件事啊，而且呢他的形象很正面啊，所以你亦都得到即客户啊或者電視台的愛戴，都明白的呢一樣。 其實我覺得你有一種觀眾緣在度嘅，即係未必話係去到哇你上到一線天王巨星砰砰聲，即未必係呢啲，但係咧你唔會俾人哋一種。抗拒的感覺咯， 都可能 是啦，即係一啲人陽光的笑容滿面。 所以我成日都講，我都好 想親近的感 覺，我都好想拍《愛回家》噶。 嗰啲就 OK。 我真的有自戰過噶，不過即係可能啊，遲啲啦，希望啦啲監製可以聽到。我都話入屋，不如可以試下揾下我啊。 但係我覺得你形象上面亦都好啱《愛回家》。 哦，係啊， 係啊， 希望佢哋收到啦。 我哋幫你講多啲。 係啦，問多另一堆嘢先啦。嗱，刪開另一件事啦。你点样追阿太太翻嚟噶？ 哇！ 哇！突然间 就啦， 我以为你 嘛， 我以为你讲另外一样嘢，讲系运动啊，马拉松。 你而家晏啲先讲。 哦，其实嗰个都系好简单，我同佢 佢追你嘅， 唔系我同佢拍剧识嘅， 拍剧识。边套啊？叫咩啊？ 九五至尊。 哦，咦，江华哥哥系咪啊？ 系啊，系啊，九五至尊，佢做我家姐添。 咁啊，跟住就开始拍拖啦，拍拖跟住就成为咗夫妻啦，结婚都有成几多年？ 第九年啦。 第九年啦， 但系当然我哋之前認识咗好多年啦，十几年。 嗱，头先咧佢轻轻讲到话佢喺屋企咧，可能会系一个相对地 沉默嘅爹哋。 李亚静系啦，其实你系一个点样嘅爸爸嚟嘅咧？ 爸爸同丈夫系两样嘢嚟嘅。 你家先问丈夫。 如果爸爸嚟讲咧，我系无时无刻做任何嘢都系以细路仔为主嘅。 系， 我都系一个紧张大师嚟嘅。尤其是当佢啲小朋友玩嘅时候，或者系对人对事嘅时候，我都会比较紧张啲。个紧张系第一惊佢整亲啦，即系因为当你啲小朋友喺出面玩嘅时候，佢保护嘅能力相对嚟讲系好低嘅。佢为咗玩咧，佢唔会记得好多嘢。咁同埋因为而家资讯发达太快啦，你每日睇嗰啲片咧，睇到好多即系可能父母疏忽。是因为个疏忽嗰一秒而令到佢可能小朋友受伤、甚至乎可能离开咗呢个世界、即係太多呢啲嘢啦。咁睇到咁多嘅时候呢，所以我自己都会好紧张。当然我唔希望佢受伤。咁、好啦，到待人处事点解咁紧张呢？我成日都有时都会同佢讲，我话哦，你爹哋或者妈咪都叫做艺人啦。咁可能亦都会有啲人哦，我女叫 JJ， 可能有啲人都会知佢系边一个。咁、我话 你都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嗯， 当你出去的时候，我不是说要你好像一个机器 BB 好有礼貌，哎，你好，我是乜乜乜，我不是说要你做这件事，我只是希望你是做一个九岁的小女孩，一个即是有礼貌，即是不要失礼人，甚至乎是要即是懂得照顾细佬妹的一个大姐姐咁样，甚至乎我细女都系一样。咁当然啦，佢哋一路喺度一路做紧，一路做紧。我成日都 push 佢好多嘢嘅。咁同埋亦都，你知道小朋友其实佢都有工人姐姐照顾嘅。我都会训练佢要学识独立咯。 系， 即系一个好基本嘅就系翻到屋企唔该自己啲鞋， 系 啲书包自己执翻，自己攞翻， 自己洗手系啦。 系啦，即系你当你要求姐姐攞嘢嘅时候，唔该你加个 please 或者唔该， 系， 即系呢啲系一啲好基本嘢嚟噶嘛。我以前细个，我妈都冇人照顾，都系自己做噶啦。咁我就係覺得緊張大師就係緊張佢呢一啲， 呢個其實係好好噶，因為對小朋友嚟講，你咁細個，你已經係灌輸一粒咁樣嘅信息。 所以嗰啲小朋友通常都黐我老婆多啲。 係咯，所以就係想問啦，你 friend 唔 friend 㗎？ 其實喺玩嘅層面咧，佢同我都會 friend 嘅。不過喺教導上 ，discipline 嘅嘢 係啦，即係譬如我細女好會餵食嘅，好中意食零食啊、朱古力啊、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次次咧都冇問我嘅，但係次次翻到屋企啊，我見到佢攞住一包嘅，咁我問到邊個俾你嘅？哦，我問媽咪咯，媽咪即係我老婆咯。咁變咗我諗佢哋會中意同我老婆多啲嘅溝通，咁係喺吃喝玩樂上啦。 我明你呢種感受嘅，做人父親甚艱難啊！我想講啦，通常阿爸我都係嗰啲黑面嗰啲嚟嘅，即係阿媽就做白面嘅，即係我就係嗰啲紀律上我會執得相當緊。 訓導主任咯， 啊，其實我係訓導主任， 我就訓導主任，我老婆就係康樂主任咯，即係可以咁樣講。係 啦。 誰曾講花開總結果，如陽光，天黑透便會光。常言道雨会过，路总通向远方。从前的不需想太多，来年的即将发现更多。同行万里有我，携手一起领货。同行中一丝一丝的捉紧最美的盼望。同成长亲手的一分一不去兑现承诺，遥遥长路里定会再碰，伴着游历万方，历练过再往前看，前程会更宽广。如寒冬点起手里火，提起火把发热发光，从头又再振作，定可找到结果。潮中分不清太多，能同舟相交过已不枉，同行万里有我，和你一起细看。怕多，仍可走出四面八方，凭互信约过，前方一切协方。从前的挥挥手抹干，来年的即管接力去闯，同行万里有我，携手一起领货。同行中一丝一丝的捉紧最美的盼望。成长亲手的一笔一笔去兑现承诺，遥遥长路里定会再碰，伴着游历万方，历练过再往前看，前程会更宽广。如寒冬点起手里火，来提起 嚟自阿 Fred 郑俊宏嘅《爱同行》啊，转头翻嚟有最尾一 part 嘅访问，转头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四个人被控暴动罪等的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至第五日，裁定梁天琦一项暴动罪不成立，李诺文和林傲轩同样脱罪。至于面对七项控罪的容伟业，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包括两项暴动和一项袭警罪，另外三项罪名不成立，一项非法集结罪未能够达成有效裁决，案件押后至四月四号再处理。梁天琦听到裁决之后展露笑容，李诺文和林傲轩就喜极而泣。在法院外，李诺文说现时感到开心，被问到有没有后悔，他说某程度上有，又说自己感到有压力。林傲轩就说未能够平复心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美国维持对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和特殊待遇是恰当，因为香港和美国仍然有好深的经贸往来和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安排。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周浩鼎认为是失实指控，亦都不认同香港自治程度减低。他希望美国官方以客观事实判断，不要以偏颇意见干预香港事务。他强调香港严格执行一国两制，民族党被禁止运作亦都是因为鼓吹香港独立，政府是依法办事。行政长官委任朱敏健出任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下个月11号起生效，为期三年。朱敏健是廉政公署执行署前署长，今个月退休。他透过平机会发表声明说，获得委任深感荣幸，会竭尽所能令到平机会前进。平机会欢迎有关委任，期望在朱敏健的引领下能够进一步迈向平机会的愿景。平机会亦都感谢即将离任的主席陈章明，指出在他带领下完成了多项重要的研究调查，并检讨管治、管理架构和投诉处理程序。将军澳宝林村的床底藏尸案，死者男友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押后至5月17号再讯，等警方进一步调查。46岁被告报称无业，涉嫌在今个月17至18号期间，在宝林村宝剑楼一个单位杀死34岁同居女友，并将遗体收在床下。被告其后匿藏在九龙城一间宾馆，最终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7点，升26点，总成交金额9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363.8，升8毫；中国平安86.55，跌5.5；合和实业38.55，升6.5；中移动82.5，跌1.5；吉利汽车15.28，升8.6。建设银行6.94，跌1仙；美团点评49.5，升0.5；盈富基金29.45，升5仙；工商银行5.95，跌2仙；瑞星科技46.65，升1.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76，瑞士法郎0.992，澳元0.711，加元1.336，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701。英镑兑美元1.314，欧元兑美元1.13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2,2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1.41美元，卖出1,3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影响到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系七贤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卢亚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亦都系慢车，龙尾喺海丰园。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咁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油塘嘅鲤鱼门道受到爆水管影响，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美苑一段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嘅，部分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经过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哎呀，见到阿莫莉同埋阿子豪喺 office 嗰度执嘢喎， 唔系啊嘛？唔通佢哋同斌仔拆伙？ 四月一就知做乜。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一签好到尾。在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手下留情，搬迁收炉大酬宾，有请虎仔胡乐言。 不管玩出火，当天吹透了我，不息的火种辗转一个再多，真正闯下了祸。 点讲呢？我同我太太喺屋企又好，或者可能喺俾人嘅感觉，其实我不嬲我都唔介意做啲下把位嘅、 啊， 真系嘅。我作为一个丈夫，我好多谢我太太啦，即系可能喺咁多年嚟 support 我啦、 嗯， 又或者可能系照顾三个小朋友，好多嘢佢都付出咗好多、 嗯， 甚至乎佢照顾啲老人家，佢俾我休息，佢俾我更加细心，识得去为啲老人家相处。 嗯、 即系我觉得我就唔算好称职嘅呢一方面，所以有时老婆大人有时都会有啲掹掹震震嘅嘢啊，或者可能我做得唔好啊咁样，咁我都会尽量用多啲方法去 氹翻佢， 系啊，氹下佢咯。即系我角色就系咁样。咁同埋我同我太太之间有人嘢好紧要嘅就系我哋会互相分配啲工作。即系譬如话今日我休息嘅，咁我帮你车细路仔啦，或者我帮你去买餸啦。如果我今日要开工嘅，咁我太太又调翻转啦，咁佢又会，我哋大家互相去配合一啲嘢，一啲走位上嘅嘢嘅。又或者有时有啲好烦嘅嘢啊，即系譬如话，即系有时要暑假或者去边度边度玩啊。咁嗰啲統籌上嘅嘢，或者可能有機會同埋啲老人家去玩啊，統籌上嘅嘢咧，你唔好搞我啦，我唔識搞嘅呢啲。 大家咁話， 係啦，通常咧都係啲老婆大人搞嘅，佢又好叻嘅喎。咁 好有興趣做呢啲嘢㗎嘛佢哋 係啦咁調返轉啦，即係我哋大家係唔使講嘅，即係總之我、哦、你做呢樣嘢，咁我喺側邊配合你。調返轉有啲嘢我又會幫下佢嘅，佢有時身體有時麻麻地啦，成日有啲乾咳啦，天氣唔係咁好啊、嗯、之前有哮喘咁樣，我成日都逼佢做運動嘅，佢成日都唔做嘅，咁但係呢排又開始叻啦，開始有時即係做下少少即係跑下步啊，少少做下啲太空機啊嗰啲咧，即係俾佢做多啲啊，希望可以試多啲咁樣。 即係改善下啲身體嘅狀態啦。不過咧，阿太太咧、 嗯， 其實有樣嘢咧，我成日都跟嘅、 嗯， 就係咧佢有時會咧喺直播啊拍片啊嗰啲，我會睇嘅。係 咩？ 係嘅，係嘅，有啲好介紹啊，介紹俾啲姊妹啊嗰啲咧。 係咩？ 佢係啦，都係。多謝錫佢嗰啲朋友啦，即係佢其實都係無心插柳嘅，即係佢好即係幾年前，因為佢冇喺 TVB 度做啦，咁、 嗯、 我亦都唔想佢咁辛苦啦，調翻轉又要湊細路仔咁樣，咁不如就主力湊下細路仔啊，即係教佢讀書啊，成嗰啲咁樣。 愛看海邊那真滋味，獨在思想當天一起，可惜我從。 即係一個叫比較主內啦，你就主外啦。咁而家其實我哋都 keep 住都可以喺電視機嗰度見到阿虎仔啦。近期嘅流行經典啦。 其實咧，流行經典咧，我好恭喜你嘅。 係點解？ 即係嗱，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接呢個 job 啊？咁 我中意，梗係中意咯。 我覺得係啊。雖然你是一個主持的角色啦，但是咧佢係拉翻你去一個唱歌的舞台， 冇錯。 間中你又會出嚟即係獻唱一下《沒有煙出的日子》啊，我願意啊咁樣，即係我會覺得嗰樣嘢係好奇妙嘅。當初你是一個歌手身份，你 suppose 你是屬於嗰個舞台，咁但係而家你的身份好似轉移咗，但係都會擺翻你喺個舞台上面，好似係好遠。 兜咗個圈， 件事好遠啊！ 我好多謝 Michael Lai 咯，即係好多謝我哋呢個節目嘅所有兄弟姊妹。嗰個多謝咧，唔係話即係就咁講，即係好簡單，而係。我自己咁多年嘅經歷，我真係由頭到尾係為咗理想入行，即係為咗歌手唱歌。我好希望有一日企喺紅館嘅，其實，但係有時有啲嘢係冇得翻轉頭噶嘛。到我而家去到咁嘅年齡，我已經由歌手身份轉咗做一個演員身份。你要我好似又去翻個原點咁樣去一路訓練、學唱歌、學好多音樂造詣，點樣去企喺個台上邊？我覺得呢個機會已經好渺茫，好難啊！因為有呢個節目出現，可以令到我再一次企翻喺呢個台上。我其實都有啲好感動我自己。 我都等你高興。 即係我當我第一次企翻喺呢個台上邊，呢個台我咁多年都係只係參加啲綜藝節目、遊戲節目或者係新年嘅節目咁。 係 企喺呢個台上邊，個著眼點可能唔係睇我嘅以前一大棚人啊，其他咩歌手啊、主持啊等等等等。啊，而家能夠喺呢個台上面有可能幾分鐘係自己嘅 solo， 係好似真係 relay 翻我當其時出道嗰種嘅感覺。 係 咁，佢哋又好享受。咁我覺得真係好奇妙呢樣嘢咯。我由頭到尾冇諗過會有呢樣嘢發生嘅。 嚇、啊，因為即係其實你後面有一餅嘅 live band 喺度， 係啊， 仲小田哥咗， 即係我會覺得哇，我能夠做到呢個主持。仲唔係中咗六合彩？ 係啊，其實我真係好難， 即係好難，因為我只係一個歌手放低咗，轉咗做演員。當然演員亦都有佢享受嘅地方，我一路都係追尋緊。咁但係你話有冇機會還原基本部位翻去做歌手？梗係冇可能啦，但係冇可能之中都可以俾到我喺台上面 過到呢兩歌喎。 咁你話仲想點？哇，仲開心到爆！ 其實你做咗咁長時間嘅演員咧，我當你突然間打橫殺出嚟。我胡樂賢又出嚟出碟啦，咁嗰個感覺好唔同，因為有好多人咧認識胡樂賢，你係一個演員，即係由一個演員佢無啦啦走出嚟唱歌，玩下嘅啫，即係你唔會有一個佢係唱歌出身嘅嗰種感受喺度。但係而家呢一個舞台咧，我覺得好順理成章，你唔會覺得有抗拒嘅一種感覺咯。這個我覺得好重要。 其實我可以咁講咧，中間我冇做歌手嘅時候咧，中間有好多人，當其時仲興一啲咧叫 production house 嘅啲老闆啊。去做一張唱片，幾萬蚊一隻歌，幾萬蚊一隻歌。其實中間有啲朋友成日都同我講啊，喂，我幫你出張唱片啦，好平嘅咋。 係， 其實我推咗好多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如果你話真係要出一張唱片，容乜易啫？好簡單嘅啫嘛，即係學你話齋幾萬蚊一隻歌，我當你出幾隻歌。咁你話成件事出咗嚟話俾人聽，你出張唱片，又再做啲宣傳。但我唔想啊，點解我唔想？因為我可能我自己有一份嘅堅持啦，我好希望我自己係能夠每一隻歌或者可能係真係嗰個準備功夫係做得好啲，所有嘢做得最好嘅時候，跟住先至去面對大家。同埋反正我一路做緊演員，咁我邊有咁嘅時間去話俾人聽，說服到人企喺度，喂，我又再唱歌啦咁樣，即係我過唔到我自己個關，所以我由頭到尾以前好多年我就推咗，我話唔好搞。 你搣得好清啊，我真係 咁，所以變咗我都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嚟嘅，所以到有呢一個《流行經典》呢個節目，就成件事咧我就好舒服啦， 係 即係真係話俾人聽，我係主持以外可以做翻一啲我之前有做過嘅嘢，又好似一個即係慢慢去 train， 慢慢去享受個 moment， 咁大家又鍾意咁，成件事就會舒服好多。 同埋你又真係唱得好嘛，即係你見到你玩得格言咁兩個同 都唔係 㗎，同彭健新大哥大家又拍手嗰啲。 咁我諗我呢啲嘅經驗真係嚟自喺以前啱啱中段冇做歌手，有好多嘅登台表演，即係甚至乎可能圍院對住好多好多公公婆婆嗰啲咩 公展會啊， 有好多或者元朗啊，你唱歌嘅时候冇乜人留意你啊。Annual Dinner 嘅时候，当你唱歌嘅时候，可能 楼下有 啊，即系我系喺嗰度去学咗好多翻嚟，咁而令到自己可能而家再一次企翻喺 TVB 个舞台上边，冇咁惊咯，冇咁怯。 曾有青春英雄情，港湾不分界限，自 性别街叫爆棚，下下拘束不习惯，永远拒绝平淡。趁有青春应立志，奋斗不可怠慢，乱咁玩等于偷懒，法理规则好重要，通通不可当玩。一生都听讲听教太过古板，我爱见个个愉快轻松健谈，一生都贪玩只怕错了不返，规则不会入你拣。一天都艰辛工作太过黑板，我愿意快慰活泼快开门饭，但若是不管一切放纵咁玩，终于都会撞正板。嘿，点样玩先啱界限？ 亦都眨下眼已经喺 TVB 差唔多廿年嘅时间啦。 嗯， 咁而家望紧啲咩咧？即系我嘅意思系话咧，你而家都仲系一个叫当打嘅时期， 都可以咁讲嘅，都可以咁讲嘅。即系我可以咁讲，即系男艺员嘅寿命可能真系比女艺员会长少少啦。咁亦都可能即系以前俾人感觉好似比较靓仔啲。希望可以慢慢将男人嗰种嘅韵味可以散发出嚟，因为有时有啲嘅角色我都好明白，监制佢唔用我，或者可能有啲机会唔未到我嘅时候，一定系有个原因嘅。可能以前细个嘅时候会好介意，哎呀，点解唔揾我啊？点解唔咩啊？ 又或者揾亲我都系做细佬啊？咁、 样系。咁但系慢慢自己人越大嘅时候，我会跳翻出嚟睇翻胡乐贤呢个人，你用呢一个角色去做，你 fit 唔 fit 到先？你说服到人 观众吓 观众先？咁而家我會用咗多呢啲咁嘅方法去，唔係話安慰自己咯，而係即係有啲要接受現實。 其實係立體思考啫，我覺得。 係幾恐怖喎！用呢個名 字。唔係真係，因為你拉遠咗嘅時候，件事你就會立體到。 即係都會嘅，即係當自己啱入行嘅時候，一定會有好多嘅情緒嘅表達啦，即係你又會妒忌啊，又唔開心啊，又發泄啊，好多怨氣啊咁樣。咁去到而家呢一刻，尤其是有咗小朋友，再加上做運動，令到自己。自己谂嘅嘢系正能量多咗，咁我觉得近尤其是呢几年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哦，你成日跑步啊，乜乜乜啊，咁样，即系有时会 po 上去。其实我用意唔系话俾人听你跑步有几快，唔系呢样嘢，我只系有时都好希望话俾大家听，当你唔开心，你咪做下运动咯。即系其实我系好简单嘅啫嘛，即系有时我喺公司，我哋有好多同事，我见到佢有时都系有啲有家室噶，或者可能有啲挨夜啊，我都会同佢讲。当你唔舒服，你咪尽量或者可能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咁你咪试下做啲带氧嘅运动，即系尽量将呢样嘢系，因为其实系一个良药嚟噶嘛，你唔使下下都要去睇医生啊咁样，即系我好希望将我呢一样嘢去感染人啊。 同埋咧，跑步咧系真系可以跑走晒啲 negative 嘅能量，会令到你个人系正面好多，同埋开心好多。其实咧，我觉得近年啦，我唔系话由虎仔出道开始一路 keep 住咁样留意住你，唔系嘅。咁但系间歇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我望到你嘅时候咧，我发觉你近年咧，其实你个光芒咧 又喺度， 系越嚟越。多啊！呢個係真嘅，即係可能見你嘅機會亦都多咗啦。譬如好似以前，可能你做啲阿弟嘅角色啊，做阿細佬啊嗰啲，又冇乜發揮，可能過兩下鏡，跟住就唔見咗。咁你好難 spot 到呢個人嘅。咁但係近年真係見到你咧，你唔只係出現多咗，而係就算譬如。能經典，你企上台上面，我 自信心會大咗。 冇錯，呢個真嘅台型係有喺度，即係有曬。咦，呢個人個條件有曬，萬事俱備嗰種感覺好強烈。 只欠東風， 係真係個光芒。 就只欠當年你嘅碟嘅宣傳口號，冇錯， 一個機會。 好啦， 我叫阿李志剛， 多個機會俾你做。 即係你真係見到一個人咧，佢開心咧，其實好多嘢咧都慢慢會順利落嚟。 係啊，所以亦都調翻轉頭，你問我嚟緊有啲咩追緊？其實當然我都好希望嗱，我當假設我唱歌喺個舞台上一路做嘅時候，我當然我都好希望喺劇方面可以多啲嘗試。 係係。 咁呢個亦都係，如果唔係我點解會喺呢一間咁大嘅機構裏面做咗咁多年？其實我自己都係追尋緊呢一個夢。呢、這個夢就係我，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人生嘅經歷開始會多咗嘅時候，亦都好希望可以嘗試多啲唔同嘅角色。因為每一個角色都有佢好玩嘅地方嘅，即係譬如話你喺台上面唱歌，係嗰剎那你好 enjoy， 大家會有好多嘅掌聲。咁但係完咗之後咧 ，stop 就冇咗嘅。 係， 但係你如果喺嗰場戲，你如果做嗰個角色嘅時候，你做得好嘅話咧，咁。 享受嗰、那個嗰樣嘢咧，係同喺企喺個台上邊係唔同的。 係兩樣嘢。 因為嗰場戲，如果你自己做得好好嘅，即係我唔敢講自己好啦，即係好似譬如之前嘅特技人咁樣，嗰、場戲有一個好似裸露少少嘅裸跑咁樣啦。 係啊，你好大犧牲啊！ 即係我都同監製講，喂，我豁咗出去啦，你需要咪做咯。咁又唔係話啲咩好核突嘅嘢，即係馬路啫嘛，係咪先？即係當然入邊個橋段係有啲誇張成分嘅，係有少少 dramatic 啲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觀眾都是希望大家看出嚟笑下你，哈哈哈咁，跟住有啲 topic， 即係唔好當係真啦，喺街咁樣做係俾人拉噶嘛。咁所以你咪當一個可以話叫搞笑嘅情節咯。咁、我都同監製講，你中意咁做嘅咪試下做咯。尤其是同阿關楚耀咁，即係好似兄弟咁，即係我覺得 OK 啊，冇問題。即係人你一定要試呢啲咁嘅。如果你讓得哦呢啲唔好啦，嗰啲唔好啦，即係可能我以前都會有少少避忌，可能會覺得哎呀自己好似驚唔知做唔做到 啊，怕醜啊 呢樣。但是其实当你怕了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就即是尽量得不得梗是做梗是做啦。即是试这些新的东西。 多谢胡乐言俾个机会我哋。 係呀好多 了解了解因为冇乜几好会倾到咁嘅。 可以将我嗰个人生嘅阅历一次过呢好完完全全咁样反开晒出 嚟。唔怕㗎你放心你继续储。 哦好啊。 耐唔耐我哋又搵你上嚟倾下㗎啦。 咁而即係维基百科上面要加返嘅嘢系咩 好多喎、 啊。最紧要系加返个焗炉。 咁我白色同埋白色个好似。 呢两个好关键啊话俾大家。 咁应该。 真系㗎呢两个关键。 同埋佢系唱离开以后记住啦。 因为如果唔系个焗炉嘅话虎仔就唔会入行㗎啦。 冇错所以。除了要多谢两位之外我这一刻真的要好多谢我焗炉我部白色的车不知道它是劏了没又或者 我们又是劏 了那这个是最主要的精要 没错多谢虎仔 多谢虎仔 多谢虎仔那多谢你成为我们May的一位嘉宾那记住我们转到夜晚之后继续支持喎告诉太太知道怎样 哦会一定会 是啊告诉我们会转夜晚节目 OK 多谢虎仔 Thank you OK 好拜拜 风里给委托了忍者要出招了风声雨声中渺渺焦急本心中若叫就是不甘及看笑能如星一般照耀这火星能照出一片天忍者有分身变化一出有影千百忍身在家手里边出招美手不见为任务出击总被变沿途和自己的笑面承诺的声音仍未变分身变化多端即使被你识穿都可再变多圈即使跌进深渊可痛痛转多圈是引发求生天要有勇气与斗胆出击苦楚记忆斗阵遥远际胜有束光 变多远，即使跌进深渊，可痛尽转多圈，风里如龙再卷，忍者变化。 再次多謝阿虎仔胡樂言啦，咁啊好好嘅，因為一聽到話咧，我哋就係要轉節目啊，各樣各樣咧，咁佢馬上應承阿勤咧就上嚟做我哋嘉賓，咁亦都講咗好多心路歷程啦。咁但係我真係要再三多謝阿虎仔咧，就因為佢同我哋年紀好近， 係 佢一講嗰堆嘅卡通片同埋嗰啲嘅即係超合金嗰陣咧，就 touch 著咗我哋呢個禮拜成個節目啦。 係你買咗未啊？ 好大掙扎，我即係。唔知点解喎，嗱以前咧一有钱咧，即系譬如我储到够利是钱啦，知道嗰件嘢百五嘅，咁啊梗系二话不说就听日即刻冲啊，而得系夜晚叫开条门买噶啦。但系而家咧，嗱当我叫做有一个轻轻有一个经济能力去买嗰阵咧，反而心大心细，唔知点解， 关唔关个家庭负担事咧？ 唔关事嘅，而系觉得咧。首先咧，因為琴日好多聽眾都提醒咗我哋咧，嗰啲超合金咧係大坑嚟嘅， 係啊， 即係求其一個咧噏得出嗰啲名嘅咧，冇一千幾百你都走唔甩嘅一件。咁啊，所以我就要覺得嗰件嘢要準啊，即係譬如我買嗰個高達又好，係超市咁要菜又好，要準確，真係好中意。 虎仔有冇儲呢啲嘢咧？ 佢有講㗎，咪就係買嗰啲十五機合體啊、六神合體嗰啲。 而家都有儲嘅意思 係。佢咪就專登買嚟紀念翻以前買唔起嘛，係啊。 你問下佢意見咯，用後感啊呢啲嘢。 諗諗先啦嚇，好啦，咁啊幾人估到啊？ 今日大家都估中啊， 係咪啊？ 八十八個， 八千幾人啊，係咪啊？ 係啊， 好啦，各位聽眾， 下集預告。 一有机会呢就要好好珍惜，稍一犹豫呢就会变成可惜，手下留情有我就梗係有特色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刘伟霞、梁礼勤， 仲有阿 Leon 林子祥， 手下留情，出色。 好啦，手下留情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版本的最后一位嘉宾呢，不排除三五七年之后会回过来的。暂时最后的一位嘉宾呢就有阿 Lam 哥的。 真 是一於努力一於努力全力向上啊。咁我哋非常之开心。咁除了有 Lam 哥之外呢仲有班朋友添嘅。咁 Lam 哥呢会讲返好多。其实我太冲了都冇諗过阿 Lam 哥系会讲咁多嘢㗎。佢真系讲咗好多嘢。 系阿里巴巴。 佢有讲阿里巴巴㗎。 佢 有讲阿里巴巴。佢讲咗好多经典嘅歌曲点样来即系个由来系咩，同埋当年呢佢哋嗰个演唱嘅岁月系点样㗎。咁下个星期呢手下留情嘅压轴嘉宾就有林子祥啊。 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展望周末期间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2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10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2蚊；中国平安86.5，跌6毫；合和实业38.5毫，升6.5；中移动81.9，跌2.2；吉利汽车15.24，升8.2；建设银行6.95，冇起跌；盈富基金29.4，冇起跌；美团点评49.7，升8毫。工商银行5.97冇起跌，华润电力12.04跌2.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23，瑞士法郎7.914，澳元5.584，加元5.878，新西兰元5.412，欧元8.9399。每百日元对港元7.0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2,2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2.63美元，卖出1,31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揸车朋友经过啦，请你小心。 另外较早前在西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创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另外下角道去上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龙排到城市花园。另外南区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黑兰道。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吃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冇一种家人做过俾你嘅食物，令到你特别感动呢？今日投身社会工作，你又会唔会更加挂念呢种味道嘅情感？ 陪我笑着过未够美好。 温妮蓝奕邦作曲，黄伟文填词，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邓小巧《云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咁啊，记住下个星期我哋嘅压轴嘉宾咧就系阿 Lam 哥林子祥先生啊。 系咁啊，我哋啱啱就提起啲买嘢嘅嘢啦。咁啊，有冇试过托人买嘢咧？ 我俾人托好多嘅， 买演唱会飞， 冇错，最憎嗱，真系唔好再，真系冇啦，真系冇啦。因为点解咧？后患无穷啊！嗱，即系各样嘅投诉又有啊，甩底啊，冇找数啊，唔记得啊，买咗飞冇咗影啊，都有。所以咧，而家咧，除非以前咧都会有嘅，即系譬如搭单啊，边个去边个旅行，可唔可以帮忙？而家咧，我开始少嘅。第一咧就系咩咧？其实系会为人哋带嚟好大嘅负担嘅。 系， 即系你谂下，你去日本玩。好地地咁啊，由於我叫你買嘢，咁你又唔好意思唔買啦。咁你又可能要改你嘅行程去買一啲嘢，或者你其實已經唔係好夠盤村嘅啦，又要你專登幫我攞啲錢買咗先。咁所以咧，我而家係盡量少，除非嗰樣嘢好重要嘅，譬如我有一隻藥得嗰度先有嘅話，可能我都會叫我一哥幫幫手。係啦，你去加拿大，我叫你幫 我 買嘢。我 啱啱做咗呢啲嘢添。 你去加拿大，我冇叫你買嘢啊。 我啱啱就係做咗呢啲嘢。咁啊，話說去咗加拿大嗰度咧，就睇啱咗一個袋。 咁啊吓，已经提过啦。屋企除玩具多之外，另外一个多嘅就系袋啦， 即系背囊。 寻日诶，寻日诶，呢个背囊啊、书包啊，数数埋埋咧，二十几个嘅，系啦。咁你话， 你真系会谂噶？即系譬如话咧。啲女士好興噶嘛，我細女都係咁嘅。聽日咧就去翻學，唔係聽日去公園玩。咁咧佢要諗下聽日帶邊個袋出去。 要諗， 你諗㗎？ 嗱，翻工又唔使嘅，翻工都係呢個嘅啫，係啦。咁但係有時會諗，其實係主要諗個實用性嘅，即係例如我聽日行山，我究竟行嗰座山係需要我孭幾多支水？如果我需要孭嘅水嘅數量少咧，我就孭呢個；如果孭嘅數量多咧，就孭呢個。如果係我直情係要去帶埋對鞋，可能要去換嘅話，就孭埋嗰個。咁所以係要諗呢啲嘢嘅，係啦，咁所以廿幾個就嚇 算少㗎啦，係 啦，咁然後就即係就放低咗嗰個袋啦，又係呢個啊北邊嗰個嗰牌子啦，咁啊粉紅色嘅，好啦，咁啊翻到嚟香港啦， 念念不忘 擺低咗之後翻到嚟香港，念念不忘，咁然後睇一睇而家呢個袋都差唔多要換啦。咁揾到一個新嘅主人啊，即係準備接收，即係佢用得嘅，只不過啲膠已經甩曬㗎啦，即係啲色已經甩曬。咁跟住之後揾到一個新嘅主人話、啊、要，咁我就即刻打俾我女朋友啲 friend， 即係仲喺當地嗰度居住嘅，就話喂，你轉頭幫我走去買啊，就買咗呢個粉紅色嘅袋，就遲啲七月份咧就會翻嚟拎翻嚟俾我。 哇，簡直係人渣所謂。 係啦，你可能會問怕唔怕遊老師聽到啊？唔怕。 點解咧？ 佢去緊旅行，所以今日先開呢個題目。上個星期提過佢去緊旅行，呢個時間四點零鐘咧，佢應該坐緊車翻嚟嘅啫，應該未聽到嘅。如果冇人即係叫 報料 俾佢聽嘅話， 係 佢係唔會知嘅。直至到我七月翻嚟嘅時候，咁我咪用翻嗰句咯，拍嘢要用啊個袋。 係啦， 好啦。咁但係最近咧，亦都託啲 friend 咧就揾咗一啲嘢俾我嘅，就係咧我其實人生之中咧，淨係買過。一兩隻嘅 CD 嘅啫，咁其中一隻就係 Dicky 嘅一隻 CD 啦。咁但係早排咧聽到一啲歌咧，就忽然好想買佢哋嘅CD 嚟儲存啦，或者收藏啦。咁然後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可能出嘅量比較少，而且佢嘅嗰個叫做都可能都幾限量啊。咁所以咧都好難揾到嘅。咁究竟係邊一隻呢？我哋舊年都有訪問過佢嘅，係咪？係咪舊年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呢一两年啦， 系啦，就系陈辉阳先生 啊， 成女声合唱嘅，我就系听到佢有啲派台歌咧，非常好听，咁结果咧，旧年年中就去揾极都揾唔到，直至到早几日咧，见到佢出 post 可能会再开演唱会，我就即刻问啦， 啊， 会唔会再出埋啲 CD 咧？ 啊， 咁有 friend 就话，即系佢入边有啲女声嘅合唱团就话。可以俾两只我。就算一个暗淡，照不穿我心，仍可反映你心。人际厚然跳升，我身躯下沉，曾多么想，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耳，亦没缘分，我都捉不紧，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仍未来的东西，我越不保护。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明知靠着你说我必再用心。 的命中命中与未来东西我越不同，历史再重演这么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仍静候唱你说我的错一生什么我都有 咁啊，問入邊其中一位女星合唱團嘅女孩子，佢話佢啊，佢有方法幫我揾到，咁就原價原價賣翻俾我嘅。 啊，真係買嘅， 買嘅，買 嘅。講我有輝陽電話啊嘛。 係啊，阿波勝都想要嘅。 哦，係咩？ 係啊， 我打俾陳輝陽啦，佢實有㗎，係咪先？ 但係嗰位女孩子就得翻 last 一 set， 咁所以就話賣咗俾我先，因為我揾佢先嘅，係啦。 喂，你好唔好意思啊？人哋有份唱嘅，你買走咗人哋 set 嘢。 唔係，佢有幾 set 喺度嘅，但係佢咁啱就得翻最後兩 set， 咁啊一 set 俾。俾我自己，即系卖俾我，另外一 set 就自己储嘅。 系，你真系买嚟储嘅？ 我真系买嚟储噶。 我点解你咁打动你咧？我代表阿辉阳问一问你先啦。 我嗰种 choir 嗰种 harmony 啊， 系 very impressive。 哦 ，OK， 系 啊。哦 ，thank you very much，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咧，即系呢一首《暗涌》系其中一首，即系原唱阿王菲就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女声合唱有另外一种嘅感觉喺入边嘅。 美好的沉淀了，没有火花，不要笑。爱过的成熟了，犯错只因失恋太少，要每一根火柴全为这一刻燃烧，就当普天之下情人节只得素描。 所有火柴，难令气氛像从前闪耀。至少感激当日陪着我开甜蜜的玩笑。 即系买咗呢两只 CD 之后啦，即系买咗之后咧，就谂紧另外一样嘢啦。 系， 系咪要屋企添翻副？ 哇，正所谓公欲善其事啊！ 即系冇理由嘥咗咁多女孩子嘅声音啊嘛，系咪先？系啊，咁咪揾嚟。 我从来冇即系呢。其实咧，今日阿一哥拣呢两首歌咧，我系有啲惊讶嘅，因为即系喺我眼中啦，或者喺阿勤眼中咧，你都唔系一个咁高格调嘅人嚟噶嘛。 其实我有时咧系喜欢呢种咧，即系嗰种孤高嘅感觉嘅。 系 系啦，喺屋企无啦啦， 即系或者去下大会堂演奏厅，听下啲古典音乐啊， 无啦啦熄晒灯。系开支红酒，然后开个喇叭就喺度听呢啲歌， 所以屋企又要买红酒柜。 系啊， 已经明晒啦。你真系谂住整翻套 HiFi 咁样啊？ 谂住啫，可能最尾都喺鸭寮街执过嘅嗰啲普通嘅 headphone 就算噶啦。 啊，游老师啊，或者游老师嘅朋友啊，你话声俾你啲朋友知啊，屋企大件事啊。好啦，到我啦。今日播呢两首歌咧，就有少少随意嘅，因为嚟紧嘅节目就啊。差唔多啦，有啲歌我驚冇乜機會播第時啊，或者喺呢個時段播啊。咁既然頭先一哥咧就提到啊，暗湧，其實最中意咧，我係呢個版本噶，即係聽到三個好唔同嘅版本嘅，即係王菲啦，頭先聽到呢個即係 女聲合唱啦， 女聲合唱啦，原來一首歌可以變咗三咁唔同嘅感覺出嚟嘅。 Thank you. 嘅呢个版本啦，歌名叫做《暗涌》。咁啊，四点半之前咧，有一首歌咧，就好想多谢一班朋友嘅。咁啊，话说咧，早啱啱对上一个星期日咧，咁我就去一啲嘅饮宴嘅活动啦。咁啊，席间咧其实全部人都唔识嘅。咁啊，即系开始介绍嗰阵咧，就原来咧就其中对面位嘅一位朋友，佢就点咗我上嘅。有听啊，有听嘅，咁啊知道咩料啦。咁啊，原来咧佢就系喺旺角啊某一间嘅高档酒店入边咧。就做呢一個啊，即係西餐部嘅大廚嘅，係啊，咁我就問啦，你平時點聽咧？嗰段時間咧，好多兄弟喺呢個廚房入面咧就聽緊即係本節目噶，咁啊嚇 MK 啊，總之 MK 某間酒店啦， 係咪嗰啲叫落場啊？ 佢話唔係落場嘅，佢哋嗰段時間都做緊嘢嘅，即係喺廚房有機會聽到嘅。咁喺度咧，即係想送支歌多謝佢哋啊嘛，我就問啊各位師傅啦，佢係。即系整铺飞嘅吓，咁啊，当堂肃然起敬啦。咁啊，第二咧， 整铺飞好辛苦嘅， 系啦，系啦。咁啊，另外咧，我问佢想听咩歌，佢话佢最中意系呢一首歌。多谢咧，就系阿昌哥啊，呢首歌咧诚意送俾你，同埋你嗰班嘅手足听嘅。 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我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远，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新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 首准备咧就有黄耀明嘅《暗涌》啦，加埋咧黄海芹嘅《平常心》噶。 系我啱啱咧喺呢两首歌期间咧，揾到有第四个人唱《暗涌》。 系 Albert 有唱，我哋下星期 播一点， 下个礼拜播 Albert 嘅《暗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2016年旺角骚乱，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等四人被控暴动罪等嘅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至第五日，裁定梁天琦一项暴动罪不成立，李诺文同林傲谦同样脱罪。至于面对七项控罪嘅容伟业，被裁定三项罪名成立。包括两项暴动和一项袭警罪， 另外三项罪名不成立，一项非法集结罪未能够达成有效裁决，案件押后至四月四号再处理。梁天琦听到裁决之后展露笑容，李诺文同林傲轩就喜极而泣。在法院外，李诺文话现时感到开心，被问到有冇后悔，佢话某程度上有，又话自己感到有压力。林傲轩就话未能够平复心情。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认为，美国维持对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和特殊待遇是恰当，因为香港和美国仍然有好深的经贸往来和关系，是互惠互利的安排。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中央政府干预香港事务，周浩鼎认为是失实指控，也都不认同香港自治程度减低。他希望美国官方以客观事实判断，不要以偏颇意见干预香港事务。他强调香港严格执行一国两制，民族党被禁止运作也都是因为鼓吹香港独立，政府是依法办事。访问香港的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说，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共进午餐。他说今次到香港希望能够交朋友，同时亦都希望吸引更多人到访高雄。韩国瑜下午在湾仔会展出席由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举办的友好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暨高雄市经贸介绍会。他致辞的时候说，高雄在过去两至三个月出现大变化，形容好像白雪公主在过去一段时间吃了毒苹果，经过白马王子的一吻之后才苏醒。高雄的所有资源和亮点在过去都未有发展，呼吁香港企业和投资者早日到高雄发展，越早会赚得越多。新西兰基督城和多个主要城市举行全国默哀仪式，悼念上星期连环枪击案的死难者。总理亚德恩出席在基督城的仪式，仪式在其中一间出事清真寺附近的公园举行。当地传媒报道，接近一万人参加，期间默哀两分钟。基督城一批并非信奉伊斯兰教的妇女，响应社交媒体号召，今日戴上伊斯兰头巾，展现和平和团结。基督城两间清真寺在上星期五发生枪击案，造成五十人死亡，另外五十人受伤，当局定性为恐怖袭击。一个28岁澳洲男子其后被捕，被控谋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吹微风。午夜前后转吹清劲东至东北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显著转凉，气温由初时的23度逐渐下降至到听晚大约18度。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雨，风势颇大同较凉。下周初至中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3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107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蚊，升2蚊；中国平安86.5，跌6毫；合和实业38.55，升6.5；中移动81.9，跌2.2；吉利汽车15.24，升8.2；建设银行6.94，跌1仙；盈富基金29.4，冇起跌；美团点评49.7，升8毫；工商银行5.96，跌1仙；华润电力12.6，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10.72，瑞士法郎0.994，澳元0.71，加元1.338，新西兰元0.688，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32。日经平均指数报21,627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2,2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0.94美元，卖出1,31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对开，因为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大交通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较早前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曾经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排到近圣约瑟英文中学。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 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狮子山隧道出口去沙田，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打骂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不单止会影响亲子关系，还可能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发展。试下调整心情，找下更适合的管教方法。有需要可以向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寻求协助，亦可以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打骂动气伤感情，管教子女慢慢倾。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春天一到咧，就好想呢部抽湿机出嚟用啊，咁样屋企咧就会干爽晒。 用抽湿机咧都有嘢要注意噶噃，抽湿机系唔可以放喺滴水嘅衣物之下使用噶，如果唔系啊，好危险噶。 咁我通常都会喺客厅用，应该冇问题啦。 另外咧，仲要确保出入风口啦，同埋湿度感应器咧冇嘢阻挡，亦都要定期清洗咧抽湿机嘅隔尘网。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安全使用抽湿机的贴士啊？ 最后还要记住，不可以长时间开着那部抽湿机的，如果不是机件就会过热，还有要独立使用一个插座啊。 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桂花田曾志豪， 二台通识60秒。 各位听众，陈伯有嘢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陈伯今日讲下上一次话荃湾有间莲香酒楼嘛。 是啊，啲听众啊追你债啊。 呢间莲香酒楼呢，陈伯系1939年啊，家父呢就骑白马。咩叫骑白马你知唔知？ 即系将个人个僆仔呢就分开个大髀，然之后插落去你个颈嗰度。 系啦，骑白马去饮茶。大清早6点，因为莲香酒楼呢在荃湾那里是近海的，叫海坝。以前有间石膏厂，以前的酒楼呢就很简单的。朝头早5点呢就开始有茶饮的。饮到呢2点呢就散咩的了。冇晚饭咩都冇㗎。 冇㗎，晚饭都冇啊？ 冇㗎。 哇， 因为以前啲人唔兴话夜晚去食饭，家家户户有自己㗎嘛。咁咪係饮早茶，最多晏昼有啲食下嘢咁㗎。咁你有咩点心呢？主要呢鸡球大包，巨魔巴咁大个㗎。咁入面有咩㗎？云耳、沙葛、肥猪肉。鸡球话鸡球呢，其实呢嗰啲唔等洗嗰啲鸡颈啊、鸡翼啊嗰啲又喺度啦。 颈同翼都有。 咁半隻鸭蛋，一出嚟呢整个鸡球大包一个就饱㗎。咁粉呢就冇蝦肠嗰啲㗎，早期啊。係有咩呢？粉卷。 咩嚟㗎？ 肉丝粉卷叫做， 即系里面有啲肉丝喺度包。 系啦，咁啊淮山鸡杂，而家冇淮山杂啦。 我唔知道啊。 大酒楼我唔知吓，普通茶楼冇噶。用淮山嗰条淮山系点咧？系长形嘅，卷住嗰啲鸡， 系 嗰啲真系鸡球啊。咁啊有咩咧？猪肚、猪润，咁啊淮山鸡杂。牛肉有两种牛肉，干蒸牛肉、西菜牛肉、西洋菜牛肉啊。 西洋菜牛肉，西菜牛肉 是啊， 哦是啊。 如果不是西洋菜做呢，搵或者黄牛伯啊， 白菜啊。 即系总之啲牛肉就要捞啲菜落去啦。 唔系卷住啊。 西洋菜点卷住个牛肉啊？ 一条咁卷住啦。 系就咁吓，咁得意。 系啊，啊咁啊西菜牛肉。 哦。 有煎堆仔卖嘅，有白糖糕卖嘅。有嗰啲大眼嘅松糕，入面葱茸嘅，一个个眼好实嘅。 咁而家嗰啲松糕系咪大眼松糕？ 而家嗰啲唔系，而家马拉糕嘛。 系喎，马拉糕嚟喎，系 啊，以前冇嘅。 咩叫大眼松糕咧？ 一切开嚟入面咧，一个个窿，一个个窿嘅。 哦，即系好似芝士咁啊，一切开有一个个窿咁样嘅。 吓，靓茶两个先一位， 系 冇用茶壶啊，用焗盅啊。 哦，系， 一只杯咁样，冇水就掀开个焗盅。浸咗水你就冚翻埋个焗盅，台边巾咧一定有个探官啊， 系 我嚟倒水落去， 同埋卡住污噶嘛， 系用埋诶污糟邋遢啲嘢都喺晒嗰度啦。 除咗我嚟去厕所之外，系咩都劈晒落去噶嘛。 啊，就咁咯。 咪先，呢个就系荃湾莲香嘅一个回忆啦，系咪？ 即系我即系讲而家讲诶，睇先。 嗱，你1939年啊嘛，而家几多年啦？哇， 差唔多80年啊。人哋80日環遊世界啊！阿陳伯 80年啦， 80年回顧。 係，你係咪要飲啖水？你而家飲啖水先，係啦。跟住我就要有另外一樣嘢講啦，因為咧，你上個禮拜咧就講咗個題出嚟咧，就叫大家估下咧，即係嗰位曾經咧對你好好嗰位醫生咧係貴姓嘅。咁你先講下你嗰個題先，你再講多次你個題。 十字打個四方圈咯。 跟住 喺雲南就走到去四川。 咁好啦，你又揭曉啦。 好啊，陳伯可以估咧，好唔好啊？ 係啦。 但係有人估中，有人又估唔中，啲冇問題嘅，大家得啖笑啫。係 啊，冇時間啦，快啲啊，唔該你。 啊，冇時間。嗱，你刻一个四方圈俾我睇下先，加个十字落去，嗰个咩嘢字啊？ 嗰个系一个田字嚟嘅。 呢位靓女医生就姓田噶啦。 系啦，咁啊，田医生咧就估你唔到，我又有听你讲嘢，咁所以咧佢就 send 咗一个 message 嚟俾我哋啦。咁喺度咧，让我朗读一下田医生嘅字好吗？ 好啊。 陈伯你好嘛，我是十字打个四方圈医生啊，多谢你记得我啊，家阵乍暖还寒就要好好保养啦，千祈唔好冻亲个气管。 系， 咁佢话期待你喺四月之后继续咧喺一台发声。咁啊，呢个下次先讲啊，下次先讲。 系啦，呢啲。 咁但系咧，阿田医生就话想点唱，可唔可以点唱啊？ 诶，可以嘅。 系啦，佢个仔仔啊，月底应该今个月底啦，我估就1岁啦，祝佢生日快乐。咁你讲几句好说话俾阿田医生个仔听先啦。 不如我讲几句押韵嘢先，好唔好啊？ 好，尽快啦。 靓女医生就有乖乖。陈伯见到就笑开牙， 笑开牙， 笑开牙，牙只木软咁解，笑得好好耐咁解。 哦， 啊，原来已经啊1岁大。 哇！ 啊，睇下先，衣钵前臂就好乖乖。 你佢乖咗咯喎，头先一开头。 系两个乖又乖头乖尾啦嘛。 哦，乖头乖尾。 香港咁多人，好需要啲医疗服务啦。 啊， 尤其是陈伯呢咁嘅年纪捞埋，咁啊祝佢乖乖咧快高长大，将来咧跟住田医生做翻佢嗰行服务人群啦。你话好唔好啊？ 好，你话好啊，好噶啦。 啊，好啊，点走父母恩系嘛？ 我唔知啊，你有啲唱两句嚟听下。 父母恩。似万金系咪啊？ 系咪似万金？我哋一阵间听下就知噶啦。 阿陈伯乱咁啊，唔好唔好 似万金啊！ 各位听众都听下都系好噶。 系啊系啊， 啱啊！ 记得要孝顺父母啊。 系咯。 系啊，年纪捞埋嗰啲记得要孝顺仔女啊。 系啊系啊，啱啊！啊，年纪大嗰啲咧就孝顺仔女。 系啊。 啊，小朋友咧慢慢就孝顺翻父母，就咁讲完咗先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接受访问啦， 好啊，再见， 好，拜拜， 请啊。 父母恩，胜万金，春晖传草心，推金送暖，洗濯情深，在世间漂泊，孤身仿似浮云，心底里每是亲。百感，父母恩千丈，一生把我护荫。有若明灯区黑暗。 间限定与游老师对话。 录音时间3月19日嘅晏昼1:30。咁啊，点解今个星期提早录音呢？就是游老师咧，听日要去玩。咁啊，上星期提过啦，去边度啊？ 去台山同埋东莞， 系 三日游，顺玩三日，食四餐自助餐， 系 啊，然后咧就住2晚5星级酒店。 哦，好啦，我哋逐个数先。好啦，听朝喺边度集合咧？ 佢有两个点。如果你因为我呢度就唔可以去福田， 系。 因为福田咧，你要8点钟集合。咁啊，福田咧，我呢度香港6点钟先开地铁，2个钟你点去都 就嚟唔切啦， 就嚟唔切啦。咁佢第二，佢喺福田车埋啲人之后咧，就过嚟深圳湾， 系 9点钟集合。嗰度我就讲到。 哦，所以你就去第二个点度集合啦。 系系系。 哦 ，OK， 咁跟住之后第一下就已经去食自助餐咯。 系去包老朋友，好出名嘅。如果有去过。大陸玩嗰啲人好熟悉包羅萬有。 哦，包羅萬有係個牌子名嚟㗎。 係啊，佢嗰度有300多样嘅嗰啲食品，任你自己去揀。 包羅萬有唔係鋪頭名嚟㗎喎，包羅萬有係講緊個自助餐咩都有啫喎。 唔知啊，我唔知系咪破头，我就知道个好多嘢食噶嘛。 好啦， 好多嘢食啦。 系，跟住夜晚又系食呢个嘅。 秘制牛骨汤， 系 加番茄，然后入住酒店咯。 哦，咁呢个第一晚啦。 嗯， 咁第二日咧？ 第二日就早餐喺酒店食自助餐嘛。 系， 跟住就又去食嗰啲咩烧鹅鹅宴啊？ 即系烧鹅嚟喎。 鹅宴啊，即系晏昼就食呢、這个。 系， 然后夜晚咧。仲有一个下午茶俾你食啦，见到未？ 系 陈皮豆沙去嗰度饮，然后夜晚咧又翻翻喺酒店食自助餐，又可以去浸 浸温泉啊！ 浸温泉系啊！ 哇！ 我带埋个泳衣去。 哇！你带泳衣啊？ 系啊！ 系咪三点食啊？ 我唔知啦，嗰啲咩食吓？ 吓， 总之 多唔多布啊？ 吓， 多唔多布啊？ 咩多唔多布啊？ 你件泳衣咯、啊。 我嗰件泳衣两个头咯，咁啊咁样成个着落去。 哦，即系唔系人哋嗰啲比基尼嗰啲。 唔系。 哦，咁跟住夜晚又食自助餐。 系啊，夜晚咪喺酒店食自助餐咯。 系。 晚餐咯，咁你第三日咧就早餐咪一样喺酒店啊嘛。 系，又系食自助餐。 自助餐系啊。 咁跟住之后。 晏昼食肥牛。 系。 会咬海鲜自助好好 哦，咁啊完咗啦， 咁啊系啊， 系， 只不过有一个咧，大家唔完就自己要过关去。 哦，咁所以就唯一嗰、那个即系麻烦少少嘅地方就系要自己过关啦。 唔系话嚟到香港呢度要车你过关， 咁、哦、你 自己过关去嗰度玩，佢有几嗰啲旗啊， 有啲旗仔， 有旗仔，但嗰啲导游咧会。同你哋連我哋金靜你姑姐嗰度連埋我一共有8个人啊嘛， 係， 但佢會打個導遊會打電話話俾你姑姐佢哋聽，你去到嗰度玩咩隊，佢好多隊噶，好多噶，咁你就知道去到嗰度你問人哋，總有一個人 喺度揈旗仔， 旗仔喺度。 哦，好啦好啦， 咁啊就即刻上車。咁夜晚咧，第三日夜晚咧。佢就会同你送到海关。 系， 如果你一样过，你觉得方便，我要喺深圳湾过关，你就喺度落。如果我唔想喺深圳湾，我中意去福田，咁你冇落车，你继续行咯。 哦，咁但系你就好熟喺福田啊，嗰啲你就好熟噶啦。 福田我都熟，我过翻大陆都要喺福田，哦、福田喺嗰。在路呢边噶嘛，福田。 哦，你熟嘅，即系翻大陆玩嗰啲假报，你熟晒噶啦。 唔系啊，我因为我好多时要翻大陆啦嘛。 哦，好啦，好啦。 系啊。 咁啊，听朝几点出发咧？ 我呢度第一班地铁。 哦，即系6点就要出门口啦。 9点钟，你呢度要搭嗰啲地铁去到荃湾，荃湾再转嗰啲 巴士。 巴士66 M 去屯门然后。姑姐会喺度等我。 哦，即系听朝一早就出发啦。 一早出发。 系好，祝你旅行愉快啊！ 多谢多谢， 多谢你接受访问。 多谢接受。黄山、青山、天山与泰山，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手下留情，陈伯由老师问头包包。 Hello。 Hello。 你系？ 我是刘曼头。 刘曼头，今个星期有咩同我哋讲啊？ 昨晚咧喺车度咧，见到有人开窗口嗌包包。 点样啊？你可唔可以讲嚟听下当时发生紧咩事啊？ 当时我哋就系咧架车咧停唔咗嘅时候，就有人 即系隔篱嗰部车啊。 系啊，之后佢就话嗰、那个系咪包包啊？之后佢就话包包上手指啊咁。 其实咧好得意嘅呢件事咧，就是、因为爸爸夜晚揸车啦，翻屋企啦，咁喺个红绿灯嗰度咧，隔篱咧嗰个车咧，我哋识唔识噶？ 唔识， 突然之间咧系咁叫我哋，系咪啊？ 系。 咁然之后咧，我就搞低个车窗，跟住佢就讲咩话？ 嗰个系咪包包啊？ 系啦，因为咧佢竟然咧隔住部车咧都认到咧嗰个系妹妹嚟嘅。咁啊，即系话咧，我哋平时咧喺街咧，可能有啲听众咧都认得我哋嘅。咁如果听众认得我哋嘅话，你会讲咩啊 ？Hello。 仲有咧？ 多谢你接受访问。 系啦，如果你一讲呢句咧，啲听众就一定知道系你嚟嘅咯。 爸爸，咁点解佢知道我系边个嘅？ 因为佢哋有听手下留情咯， 佢冇见过个样都会知嘅。 因为有阵时咧，爸爸会摆一啲你同妹妹嘅合照咧，就会上个网嗰度噶，咁所以佢哋就会认得你嘅样啦。 哦，原来系咁嘅。 系啊，咩事？刘爸爸 入嚟啊 ！Hello， 咁咪借呢个俾我啊，姐姐。好啦。 佢借咩啊？ 借我支笔。 喂，你唔讲，仲要访问啊你，刘爸爸。 唔讲。 你唔做访问啊？ 唔做。 啲听众好挂住你。 唔做。 喂，嗰日咧，系咪喺架车度咧，个人咧认得出嚟啊？ 边个？ 你坐？ 唔想讲啊！ 你坐车嗰阵系咪你住紧手指，有人认得你啊？ 想啊！ 系咪啊？ 唔想讲啊！ 唔想 讲。吓？唔想 讲。哦，好啦，哇！你话紧呢个咩公仔嚟？刘伯虎呢个咩公仔嚟噶？ 你。 爸爸个样系点噶？ 咁样，好肥。 好肥噶，爸爸系。咁爸爸系咪真系好肥噶？ 系啊。 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多谢跌豆宝们、哦，拜拜。 好啦，呢位大画家咧，而家继续要画画嘅关系咧，佢系唔睬我噶。好啦，我哋继续啦，翻去同阿馒头倾偈先啦。馒头，你咪仲有嘢问我啊？ 系啊，爸爸，咁点解佢哋会听到手下留情嘅？ 嗱，呢个咧就因为佢哋咧系有听收音机噶、 啊。 你知唔知收音机系咩嚟噶？ 唔知。 你见过收音机未噶？ 未。 你平时点听手下留情噶？ 喺架后车嗰度听咯。 系咩？即系司机叔叔开嚟听啊？ 系啊。 系、哦，平时咧呢个录音咧出紧街嘅时候，你咪就系放紧学啊？ 系啊。 就系坐紧校车翻屋企。 系。 即系话司机叔叔都知道你讲紧嘢系咪啊？ 系。 佢哋点知噶？ 因为佢认得我把声。 真系啊！嗱，咁你有冇觉得好奇 奇怪咧，我哋明明咧就唔喺嗰日錄音嘅喎，嗰陣時咧你又坐緊校車嘅喎，但你把聲咧就會喺你坐緊校車嗰陣出現，係咪好奇怪啊？ 係啊。 點解咧？ 唔知喎。 因為咧，我哋呢啲聲咧就會喺星期五嘅晏晝就會透過一樣嘢叫做收音機播俾大家聽㗎啦。 不過點解我之前上咗班星期五聽嘅時候喺電話度都有得聽嘅？ 嗱，因為咧。又不是只是得收音机有一部的，而家电话都会听到手下留情的嘛，电脑都听到的喎，是啊，咁所以呢我哋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听到，而嗰啲呢你唔识嘅人呢就是因为喺唔同嘅地方听到你嘅节目，所以就识咗你啦。咁、 哦、 你知唔知道爸爸个节目第时会转去几点啊？ 夜晚八点至十点。 夜晚八点。 我哋讲过啦。 是啊，咁夜晚八点至十点你喺度做咩呢通常？ 通常都喺度做下功课啊嗰啲啊。 哦，咁第时爸爸就陪唔到你做功课咯，系咪啊？ 系咯。 哎呀，唯有爸爸净系翻嚟同你祈祷同埋讲故仔啦，好冇？ 好啦，咁爸爸咪冇得同我一齐食饭啦。 系啊，咁但系仲有星期六日噶嘛。 系啊。 好啦，咁今日讲住咁多先啦。饭后仲有首歌要唱俾大家听。 我谂下先。好啦，迈步向前，唱着爱的新歌，学习真理，向立志成为天使。祝福这世界有着耶稣的爱，他必看顾我，不管风风雨雨。 好嘢，好啦，我哋要讲咩啊？ 馒头包包提醒你，家阵啊，爸爸，点解访问嘅时候我哋都通常都会唱歌嘅？ 因为啲听众中意唱歌咯。 系咩？ 系，其实系你以前要主动唱歌噶。 要唱歌嘅。 你话要唱噶。 哦， 唔系我话噶，知唔知啊？ 系你唱歌。馒头包包提醒你，小朋友，我哋要平衡我哋嘅生活，有啲时间攞嚟玩。有啲时间攞嚟做功课，有啲时间攞嚟同爸爸妈妈相处，有啲时间可以做下运动，咁我哋先至健康噶。 系啦，咁馒头你系咪有做足头先上面讲嗰啲嘢噶？有冇运动啊？ 有。 有冇做功课？ 有。 有冇玩玩具？ 有。 有冇同爸爸妈妈相处？ 有。 咁啊，乖啦，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多谢你接受访问，拜拜。